好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 苦练

前来讨饭，早饭一锅，午饭未到，使他们空空哀求，相侯爷思念太夫人，用不了的半碗残饭赏与他们食用，使他们自不相信相侯爷的有碗。大碎了， 动来了半尺， 相持尔等难为他们来撤下去打。 动 侯爷，将那里杨国贫妇唤进一名，问过明白，若是难为他们，就是将小人打死，也是名目不叫我全。 好一张利口罚跪一旁。 二爷，您这儿吧，这儿没苍蝇 啊，这儿凉。 哎，你敢不跪下吗？ 你跪下。哎，你敢不跪吗？ 来， 不用不用， 叫什 么？来， 叫你呢吗？ 来， 叫你 吧。这有 传话吃去。 是。 西棚外面那一贫妇引江， 这 何老何少 是 唤醒一名西棚大皇， 这 大碗之事一概不究， 是 文化一笔，你侯爷还要周济他们。 是 转来。 这有 不要惊吓于他。 是。哎呦，吓我一身的汗。嘿，好马，吃饱了吃困，饿了发呆，那儿惹下了吧，全着了，我吓唬吓唬他们。哼，我说呀， 得走了气了， 还都是放了炮了呢。哎，我说你们这乡的人啊，放着好好的饭不吃，一色要认坟，认坟也罢，你倒留神点碗呢。你瞧见了没有，碗也砸了，饭也洒了，侯爷怒了，二爷傻了，差点没把我们伙计给剐了。 没那么大罪过。 里面传出话来，或老或少进席棚一名答话，打碗之事一概不究，问罢之后呢，还要周济你们呢。哎，可是这么着，你们老的进去，小的别进去，小的进去，老的别进去，你们都进去，你们都不进去，要进去急急快快麻麻利利的，我说丫蛋，你们倒是进去，二人那还跪着呢，你要气死我了。 哎，什么哎， 婆婆一面传吃话来，只是一概不究，胡闹胡上进西棚一名大官，大官完毕还要诛祭我们。婆婆你前去吧。 媳妇啊，未破年迈，听话不听，回话不明，还是媳妇你进去吧。 大媳妇， 你 怎么还说这个？ 我就与他们拼了。 干什么？ 拼了。 李海燕扮演赵锦棠，张学金扮演朱春登。 只以贫妇为何不抬起头来？ 有罪不敢抬头。 是你无罪， 谢侯爷。 哎呀，谁人？ 看他好像 我是赵锦棠模样， 身量 倒他一次，怎么他还能在？即使我妻就该相认，哎呀，妻哦！夫人命妻哪还了得？哎呀， 妻！ 我自有道啊。贫妇，我手下之人哪个难为于你？你要从实的将来， 就是这位蒋爷。 对， 这一贫妇西鹏一脉，哪个难为于你？在侯爷面前从实将来，像你们这些要我分的呀？拿出点儿良心来！哎， 对了， 他是个好人， 侯爷相亲， 齐过一旁 是。 二爷，二爷，让您受惊了啊！求求， 别过来！哎呦， 这一贫妇因何落在乞讨之中？漫漫将来，你何为还要周济于你？ 侯爷爷， thank you. 退下。朝外归，慢慢将来。 你佩服是谁？之人有后爷与你所知，慢慢将来。 陈娘啊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你为何咒骂侄儿死在军前？听说后来便怎么样啊？慢慢讲来。洋人竟敢霸占都堂之女，我后学之妻，这一贫妇你是从与不从？快快讲来。 可有 知好运丁 开？哎呀，我哪 崔姑娘，你为何只登相车？ 我妻不要害怕，我是你丈夫知春登做官回来了。 你是我丈夫知春登做官回来了？ 真是 此话当真？ 当真？